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，滴答滴答声大钟在陪着我回忆，电话里头曾经是你最温柔的声音，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。哦哦，给你我的心，能否请你别遗弃？一句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能否再也不分离？哦哦，给你我的心，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？就算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可能你也不想听。现在换了谁安谁在你胸口的位置，你的承诺曾是一种不自觉的甜蜜，现在一画一笔刺在我心里。哦哦，给你我的心，能否请你别遗弃？一句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能否再也不分离？哦哦，给你我的心，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？就算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可能你也不想听。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？就算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可能你也不想听。哦哦，给你我的心，能否请你别遗弃？一句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能否再也不分离？哦哦，给你我的心，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？就算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可能你也不想听。